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 成 Unformat 嘅特番节目。 做乜有 crossover？ 做乜我俾人成嘅？我哋 咁唔系呢个前提，我讲有 Otta Channel 主要即系佢啲即系属于休闲性质嘅专题嘅题目啦。咁今次其实比较严肃啲嘅。咁 小型做，我听过听你讲。 所以今次我觉得系会系半沟埋两个。 真真介绍下 爱杰特啦。 老师傅 啊，小静啊， 系啦，今个礼拜咧就系、是、本来咧就谂住系净系讲三一一东日本大地震第四周年嘅，咁老师傅讲开就话啱啱好今年亦都系七十周年嘅东京大空袭， 东京大轰炸， 系咯， 两个钟头四十分钟里面夷平咗五分一个东京，死咗十几万人，个伤亡系比港岛或长期即时死亡嘅人数仲要多嘅。 因为其实都算好夸张，因为东京喺一百年之间系两，系因为即系两三次好惊人嘅灾难，嗱，第一次就1918年嘅关东大地震啦，跟住1936 唔系23咩？睇先，关东大地震， 算罢啦。 跟住一个跟住就系东京大空东京空袭啦，然后就系311东日本大震灾， 啊 吓，三个中日本 关东嗰边嘅 系啦，都系关东地区嘅。 关西有 嗱，因为你要知道一样嘢就系嗱，如果讲紧东京大轰炸的话，1945年3月10号晚上八点几炸咗两个几钟，炸夷平咗五分一个东京，令到过百万人无家可归，即系成件事系同你讲震慑性其实系唔会低得过两个原子弹嘅。咁但系两个原子弹个最大嘅分别系，佢真系唔知道你仲有冇第三粒，唔知道你仲有几多粒。如果将 佢咁一下炸， 唔系啊，系一击，系嗰个震慑性。 系啦，冇错， 即系嗰个完全地话俾你听，你唔系打你唔使打，走你唔使走， 你极跳咯， 你连走都唔需要谂啦。 因为呢个情况就系、是，你虽然话空袭佢用嘅燃烧弹，一个系你会知道嘅嘢啊，但系核弹系 弹， 即系嗰类嘢系你系你嘅常识系会知道，一即系好简单就系、是、你常识系知道嗰样系咩嘢，但系核弹喺嗰年代你系常识以外嘢嚟嘅。佢突然间俾个常识以外， 系连科幻小说都未点样有嘅嘢嚟噶嘛？ 超越常识嘅嘢，佢咪惊咯？ 嗱，我点解我会特别提翻呢个东京大轰炸七十周年？其实最主要就系我要引出嘅就系、是，日本人唔会输，唔服输，即系你可以话嗱，我呢个系称赞嘅意味嚟嘅，即系因为日本人嗰种民族性系无论赢定输。都是面对住国家，面对住自己嘅民族，因为坦白讲一个岛国，仲要多灾多难的岛国啦，因为自己天灾特别多啦。但是即係打输太平洋战争，嗱我唔系要去喺度推崇军国主义，但我要提醒大家当时日本人是跟住国际的游戏规则去玩整个明治维新到这个走向军国主义，即是由打甲午战争开始到日俄战争，到因为发觉咦连俄罗斯这个传统强国都能够打得赢，个心红了。 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日俄 战争。 是啦。咁就可以即是咦发觉咦原来其实我哋都得㗎喎。咁跟住发觉咦一系就俾人殖民，一系就去殖人民。 係啊。 咁我梗系。咁 我大 咁我就梗系老虎都去殖人民啦，啱唔啱啊，即系因为我有咁嘅能力，我唔做就笨啦。因为你冇得揀啦。我要走上国际舞台，我要跻身国际舞台。你要记住啊即系五四运动嘈喧巴闭讲緊呢个巴黎和会 break crack 嗰堆废话呢，日本喺嗰度係攞到好多着数嘅。点解就因为佢阻咗绝大部分亚洲人，阻过绝大部分嘅亚洲人去扮鬼佬。 佢又冇被殖民㗎嘛。 唔係，一来佢冇被殖民啦。 冇被割据 㗎嘛。二来佢嗰种我有呢个东方传统，一副我有东方传统古国嘅风范，二来我又走咗入去你哋国际社会。我全盘西化，我去行国会，我去君主立宪，我去做好多嘢。我 都系嗰句啦。早几个月我特登走去贪得意走去睇呢个大日本帝国嘅宪法，即系明治维新当时，即系而家嘅和平宪法嘅前身，其实系好完整嘅一套宪法嚟，其实好似样嘅一套宪法嚟嘅，即系即系君权神授啊，所有嘢，即系个最高统帅个国家元首就系天皇啊 ，Big Brother 呢堆嘢，跟住一路落去。个权力点样分配啊？内阁啊，各个大臣啊，以总理大臣为首，以呢个内阁总理大臣为首啊，跟住元老院啊，国会啊 ，pick up， 所有嘢写得好清楚。反而今天嘅和平宪法，东一个完全唔会发动战争，西一个只会自卫性武力，某程度上反过嚟，仲系一个正常国家吗？一个连一个其他国家，所有其他国家讲绝大部分，记住德国都冇咁样嘅绑手绑脚到今天。所以啲讲句啦，美国喺90年代喺德国撤军裁军嘅时候，系反过嚟德国人掠住美国佬唔走啊，喂！大佬悭返我哋好多军费啊，喂继续帮我哋守啊最好啊 ,very good。咁但日本就调返转头，就是、因为佢哋始终作为佢哋嗰种民族性，佢哋嗰种唔服输嘅民族性呢，就马哈亚瑟呢个咁军事颠倒呢，就唔太放心，即係一来用一个所谓嘅和平宪法去绑住佢哋啦，二来就都驚佢哋會再作反。咁但係其實呢樣嘢，你坦白講到今天，我都覺得係多餘。 係，我想問下頭先你講過東京空襲係十幾萬啦、 十數萬啦。我就係記得就係、是、因為坦白講啦，我哋呢個唔係資訊性節目。 因為我睇見就係其實喺1923年嘅關東大地震咧，係十幾萬嘅。即係話佢喺短短廿一年之間咧。是两次死咗成三十万人。 唔系，因为你记住东京大轰炸呢系令到数十万人瞬间流离失所，即系我记得应该过百近百万。 佢嗰个数据就系嗰阵时50万全国，我唔知有冇睇到意思啦。全国就55万人。当中东京呢就有11万。 嗱，因为你记住啦，嗱呢样嘢要区离清楚嘅咧， 即系呢个系空袭备受的。 东京大轰炸咧，其实系一系列嘅，唔净止炸东京嘅， 其他区域都有。 即系如果讲东京大轰炸咧，就其实只系纯粹讲1945年3月10号。嗱，我有冇睇住资料噶？因为我距离个 mon 好远啦，小姐啊，帮我睇紧啲资料啦。 即系我见到佢话东京系 1945年3月10号晚，那个轰炸咧就肯定系六位数字嘅伤亡嚟噶啦。咁其他地方咧系其实几乎所有大城市都有被炸嘅，唯一冇被战火真系大规模摧毁嘅城市就只有京都。所以点解今天京都仲可以保存到嗰种古色古香？其实某程度上系。即系要多得美国佬留咗一手嘅，因为古都京都唔知点解佢哋冇刻意去炸，可能因为嗰个地理位置上要爬到入去又辛苦啦。 同埋一样嘢就系、是，当时佢都冇所谓要战略，即系佢冇话要 军事。唔系噶，因为你睇翻炸好多所谓嘅大城市，其实都系纯粹攞个震慑嘅啫。 但问题京都其实嗰阵时，因为讲真，你炸京都不如炸大阪好过啦。 啊，做咗。 但因为相对嚟讲，大阪其实先至系人口密集，京都嗰时有少少已经偏远城市噶啦。其实京都 咁，因为气都啊嘛，因为始终系一个气都。 咁你讲咗战略据点，京都 即系经济仲要战略上都系即系次要次级。 喺冇必要浪费弹药喺京都上面咯，不如炸大阪好过。 即系咁样， 大阪都好大嘅其实。 嗱，我哋即系将个画面放远咗啲啦，即系。其实讲紧唔服输嘅日本人，我点解我话称赞的意味就系话，佢唔会去赖人，唔会去赖其他嘢。你几时有听过日本人会去赖天赖地赖乜嘢赖东条英机赖边个赖边个？唔系噶，喂，就算今天佢哋东条英机即系供奉喺靖国神社，即系 佢哋都堅持住。嗱，第一，佢哋冇捧住東條英機個神主牌出嚟同你講佢好偉大成成成。掃落地氈底唔提就算啦，但係你都唔好連排位都唔俾人擺啊！就同德國人嗰種將所有嘢賴曬落希特拉、賴曬落納粹度，然之後就一副他們都是受害者的樣子咧， 血親關係。 唔係啊，因為德國人喺我眼中，其實呢方面我係覺得幾衰嘅，即係因為佢哋係唔會，佢哋某程度上，你話佢哋好認錯咩？你話我、哦、當年科恩走去跪猶太紀念碑，即係當年嘅總理啦，各樣那樣，跟住嗰個早排死咗嗰個萬年總統，講嗰堆嘢，我調翻轉頭講啊，係冇錯，你係代表德國無限次咁認錯，代表德國咁樣一大嚿錢一大嚿錢數十數百數千億咁去賠俾啲猶太人。但坦白講，你都仲係講緊當年希特拉有幾衰，納粹有幾衰啊！我哋作為德國人，我哋都好抱歉，我哋而家賠錢俾你。其實唔見得係好真係直接去面對件事咯，唔見得真係好直接去面對歷史咯。日本人你話佢係咪完全唔去面對戰敗嘅歷史呢？這個就肯定的了，因為不認輸的嘛。因為如果他們認輸的話，他們其實抬不起頭啊，會變成他們在害怕這件事。咁但是因為他們自己中日都有天災人禍，你不要說什麼其實即我們講返近一點啦，三一一順殺了兩萬多人連失蹤啦，被圍 即萬五千人萬五千人死亡。 嗱，我要先講啊，一萬五千人死亡係因為佢始終都冇唔肯將炸失蹤人口加曬落去啊。我好記得㗎，311嗱，因為呢個我唔使查資料，我好記得，好記得。佢其實好長時間係懸空住兩萬幾失蹤，係冇加落去嘅。 我同埋一樣嘢想知道，除咗當日嘅災害之外，即係危害嗰度，即係例如輻射啊， 輻射嗰啲數咧，就我相信佢哋都唔會再去做太。 所以其實成件事成個數其實估唔到嘅。 唔係嗱，你咁講啦，單係而家仲有廿幾萬人，即係我諗要睇翻呢個三一一，而家啲數字都可能都要再 update 下。即係其實你而家仲有數十萬人係喺臨時居所 的，因為其實我最大問題除了話即當時的災害之外，即之後嗰、那個復興嗰度好似還個速度都 唔係，梗係慢啦。因為講真啦，你叫一個積弱咗咁耐，即經濟積弱咗咁耐嘅日本政府去擠數萬億 yen 出嚟，去記住啊，擠咗落海㗎。你 本身個系統， 因為你日嗱，你話日元疲弱要去救，咁我就攞一萬億去救市。喂，記住啊，嗰嚿錢唔係落咗海㗎，我投資完炒作完之後，我可以將佢即係褪翻出嚟㗎，即係等於你香港金融風暴，煲胎當年走去救話台過千億去搞，跟住而家咪變咗盈富基金咯。咁盈富基金仲喺度㗎嘛？嚿錢唔係落咗海㗎嘛，但係日本嘅情況就同你講，佢要去做成個東北，即係以福島為首最嚴重嘅成個，即係你諗下仙台成個幾乎摧毀咗。喂，仙台都仲係一個大城市嚟嘅。 咁佢係近個海， 近太平洋 喎。 係成個太平洋，東日本太平洋沿岸都係瀨曬嘢嘅，其實。 系噶，其实东成个东北啦，因为其实你睇翻成条有嗰条海岸线，即系东北嘅海岸线，基本上全部几乎都系入地两公里都唔使要噶啦。咁你谂下嗰个范围嗰个规模几咁恐怖咧？ 唔系，嗰地方系唔用得个站小 少。嘥气 啦！嗱，等先啦，我哋即系而家一讲嗰啲，我跳翻去四年前先啦。 系啦， 嗱，四年前三一一嗰日，其实我聽到即係我又當係就係一個前即係回顧先啦。當時我聽到其實咧，一聽到地震，其實我唔係話太過即係著緊嘅，即係冇我係冇懷疑要咁嚴重嘅，因為對於一個喺日本住過嚟講，地震基本上咧係同我又有即係你似懷車咁樣嘅差唔多。 三大災害 唔係 即系嗰阵，你而家香港地铁坏车啊，依样好普通嘅啫嘛。 唔系啦，咁讲啦， 你唔会遇到咁严重嘅系。 同我我哋各自都可以讲下我哋嗰阵时其实 感受 大概做紧乜啦。因为我当日咧就喺强国做紧嘢，咁就基本上我 Twitter 偶然都会望下，咁突然之间洗版式咁话大地震。跟住连东京都感觉到因为后来 check 返就四级啦，咁啊即係日制嘅四级啦，咁讲真是大流添啦，因为我个人喺日本都经历过日制嘅五强，咁都尚且係摇晃得比较紧要啫，我电视机顶隻明美飞落街啫，咁啊但係原来到最后发觉慢慢睇返出嚟吓震央喺边度啊，喺近岸嘅太平东北嘅太平洋，仲要系浅层地震，喂震度几多啊，九吓，我真对唔住啊，我咁大仔我未见过话即新闻报道 出到呢个数字。 九吓， 八同九系争好 远。好一百倍。 十倍啊嘛。 十倍。 唔系因为你每一级上系十倍。 十极嘅次方嘛。 即简单啦，六。上七十， 系啊， 咁上八咪一百咯，上九就一千噶， 系啊， 系咪先？咁我当下我已经喺度谂，吓几十公里外几十公里嘅浅层地震，惨啦！实地实，我当下我已经谂死啦，实海啸， 系啊， 因为其实地震嗰个伤亡其实相对比较少， 唔系。 嗱，时间 我自己即系揾翻当时啲，即系有好，因为而家现代科技好处就系有大量嘅片啦。当时咧，最惊险咧就系横滨嗰座摩天楼啊，有对母女就系啱，即系佢而家啲人拍翻片就系有对母女嗰时喺最高层嘅餐厅食紧嘢嘅时候，佢嗰时拍个片，佢就自己话翻嘅就系、是，我希望呢条片俾人睇到就系、是、当时我哋系点样死嘅，已经去到一个就系、是。惊恐慌啫， 即系知道，即系可能有机会系揾翻条片，揾埋条尸。 系啊，就系、是、我希望俾人知道我最后喺黑做紧乜嘢。啊、当时佢话个车本来嗰架嗰餐车啊，本来喺另一个角噶嘛，咁跟住而家飞咗喺我面前，系嗰种情况。而咧，当时正其他人千二百岩手嗰啲系啲电视台拍到咧系散晒嘅， 有摇到散晒 啦， 其实好 有一家人咧就直情系出唔到去咯。结果我由客厅嗰个窗门爬出去。 系啊， 而当时有成四万几人喺东京千叶县东迪士尼，就迪士尼咧就真系只能话系所谓危机管理好，几万人佢完全冇问题嘅。 嗰、那个好似系有几日隔住咗个雨，我隔住。 雨势隔住噶，当时迪士尼 系有个专属讲讲迪士尼嗰啲员工点样去。 系啊，就系、是、 因为你一断交通，你呢啲咁嘅 resort 呢啲咁嘅度假区。一定是与世隔绝的，你试下香港咁样有类似嘅。 我可能谂香港真系有咁嘅事发生嗰时候，即系嗰啲员工。 我冇死得人多咯。 而当时 就算如果唔镇定都好，即系嗰啲游客，即系你知 特别系嗰啲其他国家嘅游客。 系，但系即系安置好咯。 担心啊，但系系咯，嗰啲 即系只能话，即系入迪士尼嗰啲人机管理好嘢。 唔系嗱，日本人，我哋即系我哋再讲翻多些少嗰日嘅感觉啦，因为。当日就系发觉，咦唔系，原来唔系搞下笑嘅，唔系我哋有机会喺日本经历到嘅常规地震，因为开头仲谂，咦做咩啊？关东跳票跳咗上去东北啊？但先讲下，而家啲专家其实即系当时都已经讲咗，四年前已经讲咗， 系啊，有得咗人， 系另外一条数嚟嘅。即系东北嗰个数，嗰个板块嗰个阵法，同关东而家跳票差十年嗰条数又系另一条数嚟嘅。 OK， 明唔明啊？因为关东就讲紧话，理论上应该系五十年就震一震啊嘛。 啊，关西 咁你而家嗱嗰个就神户，即系阪神大地震就另外一件事啊。阪神大地震就我老豆啱啱躲过咗。佢正准备去啊，咁啊， 即系行去嗰喺行船 去做嘢啊，唔系，即系佢要去上船，咁就好彩又善后脚，咁啊冇嘢啦。 避啱避过咗。 唔系，咁佢都经历过唔少地震，因为佢都喺日本做过嘢。咁啊，即系 反而我就好大个先至经历到地震啦。咁亦都坦白讲，第一次就好紧张，第二三四次咧， 地震喎、 啊，唔系啊，系唔好烦啦，大佬瞓紧觉啊。讲紧 exactly， 我最后一次经历嘅五强系同你讲紧，摇到其实我间屋系响噶啦，因为我喺地下，我上面就有四层。如果真係要再搖落去，真係有任何結構性嘅損傷要成功諗落嚟的話呢，咁我就變咗 B1 㗎啦。你明唔明啊？當時我連醒咗㗎啦，個人醒晒㗎啦。我唔想走。好煩啊，即係覺得即係該死唔使病，要嚟咪嚟囉。 即係我喺宅房嗰時候，如果地震依日五樓。算啦， 唔好意思， 继续上网啦。 我第一次经历地震系喺一间民宿嘅，好似都系五楼，咁就上紧网，同人 MSN 紧啊，有种嘅， 又系一样 MSN 嘅， 系啊，我系啊，我 跟住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喂，我而家五楼，而家有地震，我未知强度，我走唔走好？我 exactly 就系咁样问我对面嗰、那个。同我 check 紧嗰条友，跟住就大家个结论就系走唔切，即如果有问题的话系会走唔切嘅，咁就不如索性匿台底，跟住我答冇台底俾我匿， 我台底已经塞满咗电脑 啊，唔系我个情况，嗱你嗰个就自家问题啦，我个问题系对唔住，我住的是民宿，台条毛咩？ 通通都要话啲乜声？ 冇错，咁啊，即第一个第一次嘅地震经验就是如此，咁。日本人个好多时佢哋就当然佢哋由细到大有每一年都有一天最少一天嘅演习，咁佢哋都惯晒嘅。所以你见就算系整个东日本大震灾当日3/11/2014之前，我哋諗返当年我哋睇嘅片，即时嘅外电片又好，转播嘅直播嘅都好，整个日本系其实系照运作中 啊。 即系就算系灾区，你唔会见到大家乱作一团喺度，即系北斗之拳嘅世界冇喺日本东北度出现嘅。 哇、啊，好有秩序咯、啊！ 唔系你， 同 埋 一 样，系你可以话系过分嘅，你可以话系过分冷漠添，甚至冇、啊。即系有啲人嗰种感情抑压系讲紧，喂，大佬你。啱啱你嘅家人先全部俾巨浪卷走晒，忍住眼泪对住 NHK 嘅访问镜头，讲讲下真係爆出嚟，大家都仲係觉得仲係好抑压嘅，係咪？你自卫队点样失职，点样应付得唔够快，点样成日讲真啦，唔係即刻嗰秒钟到就叫做迟咗㗎啦。咁之后啊野田佳彦落去又俾人闹，话你好落去，咁我心谂喂落唔落都俾你班人闹 啦， 多鬼嘢真系。 乜嘢唔系问题？好似间接人啊，嗰时间接人同间接人唔同。 我记得野田都俾人闹过，咁应该系之后嘅事啦。 即系间接人 唔 代咯。 因为啊间接人就唔系连续两代首相都俾人闹嘅，因为落去又死，唔落去又死嘅。间接人落去就系、是、直头走去福岛嗰个叫咩啊？福岛第一， 福岛第一核咯， 佢去福岛第一核电厂，佢去就直头话佢阻住个地球转啊嘛，即系话佢好去啊嘛，咁我又系嗰句啦，做俾你睇嘅啫，嗱我 care 唔到嘅其实我 care 咩啫，你识条铁咩，系咪先？你又唔系核专家，你咪攞个胶兜去滗水先吓， 咁样啊，即系趁呢一步翻啦，即系我咁个情况，嗱，咁我就即系去日本旅行啫，我就冇住日本嘅，所以即系真系未真系体会过地震， 因为你冇遇过地震， 系啦，即系咁，我好彩定唔好彩唔知啦，即系，咁我嗰阵 时，系咪你一个人生体验嚟嘅？ 咁嗰时我心谂做紧乜嘢咧？话说咧，咁即系褪翻之前嗰几集讲过一样嘢 ，CB，OK，、 okay. 啱啱嗰阵时就第一日星期五 ，OK，、 啊即系 三一一系嗰日啱啱嗰年嗰日系 三月三一一三二三日咯。 OK， 吓、啊、咁就第一日发生咗地震，咁咧咁大家都明啦，即系一地震嗰阵时嗰边都乱噶啦，咁即系变啲本来会嚟香港嘅变异嘉宾未到噶嘛啲系， 因为我所、 可能是在路上来到仲要忧心忡忡。 是啊是啊，就算来到都忧心忡忡，成个即是基本上成个成个厅都打乱咗嘅。 因为我关于呢件事我其实都问，因为我一段时间我做几啲日本歌手啲动画歌手嚟香港访问，我通常呢、 啊、 有机会就问呢个问题。我记得好似问过系咪 Lisa， 我问过佢呢，就系佢就当时情况就系佢自己喺个录音室就系好惊嘅，佢当时惊到就因为佢经理人呢就快啲仔快啲出去快出去。系抱住咁即系冲咗去嘅。 我其实最深印象嗰阵时边个咧？阿 Jam Project 里边嘅袁振正。咁佢真系话即系有亲戚有啲家人嗰啲喺嗰边。 哦， 系啊。 担心。而当时咧，我亦都识我有朋友啦，即系有啲朋友啦。就当时一个咧就喺中野嘅，当时佢自己系就一路喺 Twitter 度话，我而家系由中野行紧翻去新宿，一路行翻去嘅佢系。 因为东京好似相对地冇咁， 我哋东京专员咪嗰阵时咪喺佢嗰阵时咪喺嗰边做紧嘢咯。 系啊，佢 咪俾屋企勒令翻嚟嘅。 系啊， 即系当时我哋嘅朋友系即系喺日本嘅朋友，个个都话系 好惊， 好 似 唔系啊，个个都觉得嗱，个个都觉得冇事，嗱，个个都觉得冇事，个个都觉得好平静，个个都觉得好，即系点讲啊？睇唔到个危机， 平常咯。 因为你好简单样嘢， 大家地震惯咗已经唔知 道。福岛第一爆咗、 啊， 所有核电厂全部停机。 有单咯、啊，条 咪当当日就未停，未当日未停机嘅。 当日未停机，但系就好快已经变成停机啦。 但系当日啦， 年几之后先开翻啦。但系问题唔系啊，系同你讲紧即时影响到个电力供应，跟住好快就已经系节电嗰样嘢啦。 啊、 即系日本，即系我哋回顾呢四年啊嘛，即系 嗰时系好糟啊，好多人受影响嘅。 但系成件事系其实系成个东日本，唔净止东北，系讲成个关东。 系啊， 嗱，衰啲讲句啦，你关西嗰班咪独善其身咯。即系记住啊，三一一系几乎所有驻外，几乎所有外国驻日本嘅机构，唔好理个商业机构啊，定系啲外交人员。全部扑晒大阪， 当然啦呢度就相对地个影响会 唔系啊？惊你 book 到第一真系爆到一个地步系，唔系因为而家到最后都唔系 meltdown 嗱，算好彩 系啦，即系呢个就 大家有事留， 因为正我下一 part 再讲啦，因为其实正核电厂呢 part 有嘢讲嘅。 如果系切尔诺贝尔嗰只咧，咁东京就真系唔可以独善其身噶啦。嗱，未到， 会好麻烦。 未到，唔系啊，要褪啊，即系真系要褪。 迁都咯，真系迁都嘅。 系真系一定要迁都，唔系，我成日都讲噶啦，话环都大阪，唔好烦。 啊不过完之前我讲埋我即系嗰阵时三一， 我讲翻三一先啦，当日都要讲。 咁系啦，嗱，即系算好彩嘅就系，即系其实即系。得一部分嘅artist， 即係嗰邊日本過嚟嘅 artist 受影響，咁冇辦法啦，即係人之常情啊，呢個明白。即係我見到即係最感動係張波姐、阿長老、葉生，同埋我唔記得邊幾個，總之有幾個係即係堅持嚟到香港嘅，咁結果大家都係好咁嗰時好感動，即係明 嗱，咁呢樣嘢就係日本人嗰種職業道德，嗰種佢對工作嗰種 尊重。佢有理由嚟唔到就冇。 第一就嗱，有一單嘢，我啱前兩日睇新聞，即係為咗今日節目揾下資料啦。其實今次三一大地震咧，發揮咗最即係可能真係叫做Twitter 咧，所謂現代通訊威力咧，係發揮到盡嘅喺三一裏面，因為當時所有嘅通訊係死曬，係全球啲人係用 Twitter 報平安啊，話俾情況。当其实呢次咧会咁成功咧，冇炒咗咧，系当时咧Twitter 嗰啲技术员工咧，佢听到地震之后，突然间一直觉就觉得大镬，我惊我部机顶唔顺，而我 即换咯， 系唔系啊？系即刻将未投入去工作嗰啲咧，即刻掹即刻喺个仓里边，即所有电脑全部掹胶袋，拆线， 踢 晒出嚟。 你讲紧呢个就plastering 啦， 佢仲有嗰个技术， 尽量即刻去增强佢个 server， 将所有 server 啲 server 未投产啲全部掟晒出嚟， 尽量抌晒落去去顶住你而家呢个突然其来爆升嘅流量。唔系，因为你好多时你话新年啊 ，Paris 事件啦， 嗰啲转灯噶啦， 转灯 Super Bowl 啊， 美國總統大選舉啊、就職啊、quick card 嗰啲嘢，你可以預知噶嘛？我知幾時 Super Bowl， 我知幾時總統就職，我知幾時總統大選，我知幾時新年噶嘛？我知幾時 post， 我知幾時 NHK 重播《京之城》噶嘛？但係我唔知你大佬幾時地震噶嘛？咁佢哋其實呢個調翻轉頭就 Twitter 係做得好。嘅地方就係佢哋真係做到 low balancing， 係即時加到機加到加，唔係講真啦，你同Facebook、Twitter、Google 都係㗎啦，你同啲魚三家講，佢哋都係同你講，其實隨時都應得應付得。 但係當時佢嗰個嘅即係而家訪問科技師，佢都話其實佢啲電腦咧係未測試過，連膠袋面係啱啱送到嚟，膠袋都未掹嘅，佢即刻掹膠袋插線，係去到依即係咁先頂得住。因为当时我哋能够收到资讯，其实就全部靠 Twitter。我记得嗰日我哋真系所有人都喺一路去，哇，逐条逐条抡， 例如简单嘅嘢， 睇下啲人点啊，咩情况点样，系全靠咁样我先知道情况 嘅 咋。 我当晚嗱，我讲埋我当晚啦。咁啊，因为小直提翻当日星期五啦。 系啊。 咁我就啱啱好就系我星期五就可以翻落嚟香港。 系。 咁啊，翻落嚟之前咧，就喺大喺呢、這个即系。中國大陸就睇呢個河蟹咗少少，但係因為東京大震災就冇乜河蟹嘅，咁就睇得都幾足嘅片已經係哇大佬真係好震撼啦！咁我一摸到香港景翻落嚟，一摸到香港景已經係即刻用盡曬自己所有連線能力，不斷去睇去揾資料，翻到香港第一件事就係同你講，哦，因為已經知道各大電視台放咗，默許咗，嗰陣時又默許未正式講，俾大家去轉播佢哋嘅電視信號啊。嗰陣時差唔多個幾月，各大民放同埋 NHK 都係大家任睇嘅，任轉任睇嘅。你諗下。live stream， 刚才 咩啊？ 美兴 live stream 啊，嗱，一个 Nico 啦，一个死啦，死啦，另外嗰间叫乜鬼啊？是人，是鬼大难啦，即系呢个 各大视频网站啦， 各大串流， 说明 系即时串流网站啦，都用到尽晒噶啦。总之大家你睇唔到呢条，睇第二条啊，总有一条俾到你。 当时我部电脑长开住啲视频，一路睇住情况嘅。 唔好意思，我当日同你讲，足足一个月，个多月，直到呢扎视频开始话喂，唔好啦，唔系啊，系啲民放话喂，唔好啦，够啦，嗰只嗌停先至开始清噶。总之简单嗰只系到佢哋清为止，我都一路开住，就系、是、我最少会望住嘅系 NHK 就开。keep 住开嘅，HK Well， 因为我始终自己日文唔好啦，咁啊睇住英文版好少少啦。跟住为咗避免俾 NHK Well 嗰种净化对外国人嗰种净化资讯咧，我就一定最少开住 Asahi 或者另外一随便一个， 当 任意一个，即系睇下边条。 当时我几个人。keyhole 又开啦，即系而家 keyhole 又一定开。 keyhole 一定开，咁咪 total 咪最少三个咯。因为睇住 HK 咧就可以睇到官方。最好嘅就系嗰阵时阿大支嘢啊，我成日叫佢做大支嘢，阿支嘢杏南咧，即系当时嘅内阁官房长官，佢早晚都会开记者会噶嘛。嗰阵对唔住啊，同你讲睇得好足噶，喺翻大陆做嘢我都继续睇噶 ，keep 住就算睇唔到 stream 咪睇文字版咯。 我都留意啊， 因为你真系睇住佢讲乜嘢，哦，而家福岛又点点点啦，明知佢隔晒渣都好啦，你睇佢截啲咩渣出嚟啊嘛，跟住搞下搞下变咗呢个25度啊，着住件粉红色嘅短袖恤衫出嚟，哇，好深度咧，咁但系你又知道，哦，节电中啦，因为我哋要删核电厂啦，要大家要同仇敌忾，要一齐去节电，跟住成 个难关。 成个 Twitter 有最少三分一到一半嘅日本人 icon 全部暗晒节电中心。 当时做咗电视咧，即系我下一次再讲讲佢啦。但系喺如果电视就讲为一个即系发就系、是、喺当日三一事件时咧， 传说中嘅东京件事咧，系都卡都要就特别节目。 你什么啫？四年之后嘅今日都仲系继续 特别 节目。 唔系佢特别节目啊，即系地震节目啊，系当时系全个 都要应你啊， 系即系东京节，东京即系改节目啊，系当时所有东京件事嘅观众都话日本要沉没啦。 系啊， 跟住第二日播翻顺丰。 哦，我唔系，等阵先吓。 喂，其实嗰时就变咗，睇下东其实变咗系个。 唔 系 应该，唔系呢个系即系我再讲啦。 系车呢东都肯讲地震，你就知道。 日本 再难嚟咯， 真系大镬。唔系嗱，我先讲下车呢东即时都系反应慢咗嘅，佢系真系见到发觉大镬，佢先至转嘅。所以就系话车呢东，当车呢东都肯转咧，你就知道大镬啦。 日本沉没噶啦， 但系我又调翻转头，系一日。就係、是、一日，就係、是、嗰一日，就係、是、三一一嗰一日。但我又調翻轉啦。我成日都講啊 ，TNN 新聞好好睇嘅，東車咧東嘅新聞係好好睇。 而第二日就播翻順豐啦，不過就喺用 L 字幕話俾你知死咗幾人，其實幾不暢嘅。好啦，嗱，講到呢度，我下一 part 再講下更其實最更加麻煩嘅嘢啦。 講下錢啦，講下 唔係最核電啫， 核電啦，我咪錢啦，核電啦，太多嘢啦。 好啦 ，OK。